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不忘今来，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历史惊涛，谁定风波？风流人物，谁人评说？八千余年上下古，七十二家文字齐。话说天下，用历史照亮现实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杰。今天咱们继续讲关于朋友的故事。古人对相知有过这么几种定义啊，因恩德而结交的称之为知己，心腹相交、肝胆相照的称之为知心，志同道合、意气相投的称之为知音。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关于这个知音的。他们因一把瑶琴而相识，他们因一曲高山流水而相知，他们的故事是知音一词的由来，而这个词又将他们两个的名字流传了千载。且听阿杰为您话说天下，俞伯牙与钟子期，三尺瑶琴为君死，世间从此无知音。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俞伯牙，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人，也是那时候著名的音乐家、作曲家。故事发生的时候呢，他恰好在晋国做官，官拜上大夫，这职位说来也不小了。有一次，他作为晋国的外交官员，出使他的家乡楚国，一方面呢是替国家公干，另一方面也借这个机会回趟家乡，走亲访友，给老祖宗烧烧香什么的，可以说是一举两得。完事儿之后，他乘船走水路返回晋国。话说这一天，船走到了汉阳江口的时候，正好赶上了8月15，中秋之夜。这江面上忽然就是疯狂浪涌啊，大雨如注，船是不能走了，只能暂时停在一座山崖下面。幸好是阵雨，没过多久雨止云开，天空出现了一轮明月。俞伯牙本来一个人乘船比较无聊，但是一见到这样的美景，当时就来了兴致，马上吩咐随从说，来呀，把我的琴拿来，我要抚琴一首。于是随从就替他把琴摆好，同时焚上了一炉好香。俞伯牙整衣端坐，调整琴弦，开始弹奏。一首曲子还未弹完，只听嘎巴拉一声，这琴弦断了一根。俞伯牙大惊失色，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古人比较迷信，有传说啊，说你在抚琴的时候，如果恰好遇到了琴弦崩断，那说明一定有人在周围偷听。俞伯牙看见这琴弦断了，赶紧就找随从问道，这是什么地方？随从回答道，大人，刚才我们遇到了暴雨，所以把船停在了一个山崖底下，这周围全是树木草丛啊。俞伯牙一听，心里暗想，这么说来，这里是一片荒山了，应该不会有偷听我的粉丝吧？等等，难道说有刺客？想到这里，他吩咐周围的人，来呀，都带上刀枪，上岸搜查一下，可能有埋伏。 这周围的随从们一听，立刻带上了刀枪棍棒，准备冲杀上岸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听见岸上一个人大声叫道：船上的大人，您莫慌，岸上就我一个人，我就是个砍柴的，回家的路上遇到下雨了，就在这儿躲了会儿雨，正好遇到了大人抚琴，琴声优美，于是我趁机啊，在旁边偷听了一下。俞伯牙一听，忍不住笑了。哎呀，这山里面的打柴人也懂得琴声优美吗？太搞笑了。哎呀，算了，大家不必和他计较，随他去吧。岸上的樵夫听到了，朗声回答道：大人呐，您要是觉得这里出现了一个懂琴的人不正常，那这时间这个地点出现您这位弹琴的人就正常吗？俞伯牙听了樵夫的这一番话，那就是一惊啊。他笑着想：行啊，你小子这嘴皮子够狠啊，那我就来看看你到底有多懂琴吧。于是他就对樵夫说道：啊，这岸上的君子啊，既然你刚才一直在听我抚琴，那你可知道我弹奏的是什么曲子吗？樵夫答道：啊，刚才大人弹的曲子不是莫扎特的，也不是肖邦的，乃是孔子哀叹颜回年少早亡的曲子。这曲子呀，原本是有词配上的，这个词嘛，大概写的是：可惜颜回命早亡，叫人思想鬓如霜，只因陋巷单瓢乐。大人谈到这一句的时候，这琴弦恰好断了，第四句呢就没弹出来。那这个第四句应该是：留得贤名万古扬。这里边呢，我要介绍一下颜回这个人啊。颜回啊，是春秋时的鲁国人，字子渊，也称为颜渊。他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，论语里边说他是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意思就是颜回吃的是一小筐饭，喝的是一小瓢水，住在破烂的小房子中，别人都受不了这种贫苦，但他呢却仍然不改变一心向道的乐趣。这也就是俞伯牙那首曲子的歌词：只因陋巷单瓢乐的由来。颜回这个人啊，他异常尊重老师，以德行著称，可惜年仅40岁就去世了。好，那咱现在把时空啊扭转回到俞伯牙和樵夫相遇的那一晚上。樵夫不仅说对了俞伯牙所弹的曲子，还背出了歌词，这让俞伯牙很高兴啊。他说道：哎，先生果然不是一般人呐。哎，你看咱手里也没个步话机什么的啊，离这么远相互喊话不太方便，那请先生登船相见吧。周围随从就把船靠到了岸边，一看这岸上站着的果然他就是一个樵夫，这周围的随从们他就有点狗眼看人低了。上船之前呢，就跟这樵夫说道：你待会儿进了船舱啊，看见我们家老爷问你什么话，你小心点回答啊，不问的你可别多嘴。樵夫恭恭敬敬地走进了船舱，但他并不下跪，而是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。俞伯牙只是把手一挥：啊，你免礼吧，来人呐，看座。随从就搬了一张板凳过来，放在俞伯牙自己所坐的这床榻之下。从这个坐的位置啊，就能看出两人的身份的尊卑。这樵夫似乎也不在乎，见有板凳也不推辞，直接就坐了。俞伯牙见这樵夫一点不客气，心里就有点不爽了，暗想：我好歹也是晋国的大夫， 地位比你这山野村夫高出了不知多少。如今在我面前，你说做就做，至少也该假装客气地推辞一下。想到这儿，他甚至有点怀疑，刚才在岸上听琴回话的人是否就是眼前的这个樵夫了。俞伯牙随口问道，刚才在山崖上听我抚琴的人就是你吗？樵夫回答道，哈，正是小人。俞伯牙又说，哦，我来问问你，你既然听我抚琴，必然知道琴的来源，你且说说这琴的来源是什么。这明显就是想难为难为这个樵夫。试想，吃过猪肉的人也不一定就见过猪跑嘛，是吧？正在此时，忽然听见船头的船夫高喊，启禀大人，现在风向顺了，天气晴朗，明月高悬，可以乘夜风起航了。这樵夫一听，赶忙说，那既然如此，小人告退了，以免耽误了大人的行程。俞伯牙吩咐船夫，哎，不忙，等会儿再走。同时对着这位樵夫说道，别急嘛，啊，我看你是答不上我的问题，想提前开溜吧。你且慢慢说，我啊有的是时间。樵夫回答说，那我就说了。哎，这琴啊乃是上古伏羲氏发明的。话说伏羲见到了五星齐聚，精华汇合坠落，掉在了梧桐树下，又见到有凤凰栖息于梧桐树上。传说凤凰乃是百鸟之王，品格高洁，只饮用山间的甘泉，吃竹子的果实，栖息在梧桐树上。伏羲见到此，知道梧桐乃是树中的良材，吸收了天地间的灵气，可以用来制作风雅的乐器。于是伏羲氏就命人砍倒了一棵梧桐树。这棵树啊高三丈三尺，把它均分成了三段，分为天地人三个部分。取最上面的一段敲打，这声音太轻，取最下面的一段敲打，声音呢又太浑浊，只有中间的一段轻轻敲打，发现这个声音啊清浊适当，最适合做琴。于是啊，将这段木头浸泡在山间流淌的清泉中72天，之后啊，再放到阴凉的地方阴干。然后呢，选择良辰吉日，请木匠高手刘子奇雕琢成乐器的样子。伏羲亲自配弦，此物能演奏西王母瑶池之中的乐曲，因此得名叫做瑶琴。说到此处，樵夫顿了一顿，而俞伯牙听着樵夫侃侃而谈，心里已经是十分惊讶了，正要插话，只听樵夫继续说道，这瑶琴啊长3尺6寸1分，起初上面配琴弦5根，外合五行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，内合5音，就是宫商角徵羽，后来啊又加上了2根弦，称为文武七弦琴。哎，这个抚琴啊很有讲究的，有6季7不弹8绝的说法。所谓6季呢，就是1季大寒、2季大暑、3季大风、4季大雨、5季迅雷、6季大雪。而7不弹呢，就是听到了丧事不弹啊，其他乐器演奏的时候不弹，事情繁忙的时候不弹，身体不干不净不弹，衣冠不整洁不弹，不焚香不弹，不遇到知音不弹。最后我跟你说说这个8绝啊，这个8绝就是形容啊这个琴音美妙的8个字啊，就是清奇优雅，悲壮悠长。俞伯牙见这个樵夫对答如流，心里已经对他是刮目相看了，不过又一想，这些都是书本上的知识，没准这个家伙只是死记硬背而已， 我呀还得再考一考他。俞伯牙于是对樵夫说道，你刚才所说的完全正确，但是不知道先生是否真的通晓音律。哦，略懂略懂。哦，那可否允许我抚琴，先生且听一听我的琴声，猜一猜我想描述的情景是什么样子的。这樵夫一听淡淡一笑，那就让小人试试吧。不过如果小人猜不出来，大人可不要怪罪哟。于是俞伯牙调整了一下琴弦，稍加思索，就随手弹了一首曲子。搁现在说呀，那就是即兴演奏。樵夫听完了，赞叹道：“哎呀，这大人演奏的真美啊！气势恢宏，想来大人应该是描绘雄伟的高山。”俞伯牙一听没吭声，想了想又弹了一段。樵夫听完又赞叹道，这首曲子给人波澜壮阔的感觉，大人应该是想描绘江河流水的情景。这两句话恰好都说中了俞伯牙的心事。俞伯牙听完了大吃一惊，站起身来向樵夫深施一礼，哎呀，失敬失敬，没想到这山中竟然有如此风雅之事。哎，我刚才以貌取人，险些与贤士擦肩而过了，还没请教先生大名啊。樵夫一笑，不敢不敢，小人名叫钟子期。两人交换了姓名之后，俞伯牙立刻请钟子期上座，同时吩咐随从摆下酒宴，热情款待。俩人就在这酒席宴间越谈越投机。俞伯牙发现钟子期学识渊博呀，当时就想邀请钟子期与他同去晋国，并且承诺愿意在晋王面前保举钟子期。钟子期婉言谢绝道，哎呀，感谢大人厚爱，不过这常言说父母在不远游，如今我父母双全不便外出，等将来父母百年之后啊，我再考虑这件事吧。俞伯牙听钟子期这么一说，只好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不勉强先生了，只是我与先生一见如故，你我二人结为兄弟如何呀？钟子期一听说道，哎呀，大人是大国名士，我只是山野村夫，如何敢高攀与大人结为兄弟啊？俞伯牙说，哎，相识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呢？能与先生这样的名士结拜，是我俞伯牙三生有幸，身份贵贱什么的那都是浮云呐。钟子期听俞伯牙这么一说，心里十分高兴，当下就同意了。俞伯牙年长钟子期10岁，于是俞伯牙为兄，钟子期为弟，俩人祭拜天地之后又重新入席喝酒饮宴，直到天明。临别之际，俞伯牙对钟子期说，贤弟啊，你我兄弟相见恨晚，只是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，如今我还有公务，不得不启程上路了，我明年中秋节前后会再来拜访贤弟的。钟子期一听非常高兴，说道，那小弟就在家恭候尊兄的到来。留下地址之后，兄弟两人洒泪分别。这转眼就到了第二年中秋，俞伯牙早早的就向晋王请了假，赶到钟子期的家乡拜访。在汉阳江口，他苦等的钟子期迟迟不来，最终等来的竟然是一个噩耗。与钟子期同村的老者告诉了俞伯牙，钟子期啊不幸 于半年前病逝了。临终前他还留下了遗言，要把坟墓修在江边，等到八月十五相会时好听俞伯牙的琴声。俞伯牙得知此事之后是悲痛欲绝，托钟子期的父亲带路到钟子期坟前祭拜。等他们来到钟子期的坟前，俞伯牙恭敬地跪下磕头说道：贤弟在世的时候为人聪明，死后必然也会托生成神明，愚兄来此祭拜贤弟，你我兄弟有缘无分，没想到上次见面竟然成了永别。说完俞伯牙是放声痛哭，哭声之大惊动了周围的村民，他们听说有朝中的大臣前来祭拜钟子期，都过来围观。此时的俞伯牙命令随从取来了自己的瑶琴，端坐在钟子期坟前说道：贤弟啊，你我兄弟因琴声牵线才有相识相见的机会，如今你已往生，愚兄再弹奏一曲算是为你送行吧。说完他整理衣服端坐抚琴，一边弹一边痛哭，琴声也随着弹奏者的心情而显得格外哀伤。可是让俞伯牙没想到的是，周围围观的村民见到这个场景居然都鼓掌欢呼，继而呢大笑着一哄而散。见到村民们这个情景，俞伯牙非常不高兴，当时就问钟子期的父亲：哎，伯父啊，我弹得那么悲伤，村民们为什么还要鼓掌大笑啊？这也太没礼貌了吧。钟子期的父亲叹了口气说： 哎，大人呐，这些村民没读过书，不懂得音律，他们不了解大人琴声中的忧伤啊，只是以为但凡乐器都是喜庆场合使用的，自然就鼓掌大笑了。 俞伯牙听到这里半晌没说出话来，忽然间他抽出随身佩戴的宝剑，一剑将琴上的琴弦挑断，接着他把瑶琴高高举起，重重地摔在了地上，当时将一把瑶琴摔得是四分五裂。随从们见到了这个情景，当时就是一惊，纷纷问道：哎，大人为何将瑶琴摔碎啊？俞伯牙叹了口气说道：哎，刚才的村民你们都看到了，世间像他们那样的人不计其数，而能像子期贤弟一样能了解我琴韵的人却少之又少啊。如今贤弟已经故去，没有了知音，我俞伯牙今生再也不会抚琴了，就让这瑶琴随着贤弟一起去吧。 这正是摔碎瑶琴凤尾寒，子期不在对谁弹，春风满面皆朋友，玉觅知音难上难。 两位知音的友谊感动了后人，人们在他们相遇的地方筑起了一座古琴台，这座古琴台啊，又叫做俞伯牙台，位于武汉市汉阳区的龟山西路。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找机会去看看，或许啊，有缘的人还能听到从远古传来的琴声呢。好了，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我是阿杰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 您的血压正常，